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南向北方向，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北三环蓟门桥到苏州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过他的当年明月。看着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周六傍晚的17: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我们直播间当中又是被塞得满满的，在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人会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带出他们各自非常棒的歌曲，会有几组音乐人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同样我们这个节目呢，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呢，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点击进入之后呢，看到有一个直播，然后选择视频就可以看到了。同样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直接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今天会有三组嘉宾，首先我们迎来的第一组会是谁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17:03，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当然有属于我们的灿烂。即便骄阳似火，像今天一样炎热，但依然会骄傲的 fly。诚然，逐梦的过程当中，就像他们唱的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灰暗的时刻， 每个人都有灰暗的时刻，看光明在笼罩，照亮黑色的城堡。 人来人往，车流不断，似乎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每个人都很快乐。但朋友，相信我，远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们其实都短暂，却不知道有多少次面对星空流泪发呆。 故事总是因为有此起彼伏的变化，才更加的精彩有趣吧。 Never give up， 跟随三文鱼乐队，迎着光的方向，让我们一起奋力奔跑。 我会向前 OK， 周末的晚上不要那么深沉，无法真的去远行的我们，下面跟随青蛙乐队一起带着吉他去旅行吧。 带着吉他一起去旅行，看一看世界五颜六色，城里还有热血沸腾和年轻的心。你生来属于蓝天白云，城市囚禁，你有一颗面朝大海却暖花开的心。 旅行的路上，哎，前面有一只青蛙，是小跳蛙啦。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了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Live Show， 今晚有很多故事，很多音乐，我们一起跟随李伯宁唱着歌，回到过去。欢迎今晚的三组嘉宾：三文鱼乐队、青蛙乐队、李伯宁。现在就出发的各位，可以把音量调大一点。首先我们欢迎的乐队是青蛙乐队，非常俏皮可爱的一首歌曲，没有假期旅行没有关系，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一起带着吉他去旅行。欢迎青蛙乐队。 爱里风景，一起去旅行，看一看世界无边流色，这里还有热血沸腾和年轻的心，你是我属于 非常棒，带着吉他去旅行，怎么样证明各位听到的是我们的现场演唱呢？刚才在旅行的路上，大家应该前面有听到，没声音，有吧？这绝对是我们的一个现场演唱哈。在旅行路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当然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些小小的状况的发生，但是没有关系，整体呈现出来的就像刚才这首歌曲一样，非常完美。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被塞的到底有多满。在直播间当中又是如何完成我们的现场演唱的，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好了，前面的带着吉他去旅行调动起了我们这种想要出发的心情，接下来继续的来勾搭一下各位。下面这首作品现在就出发，做好准备了，拿上行囊，我们一起跟随青蛙乐队出发喽。现在就出发，现在就走喽。 OK， 好，我们还需要调整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三组的嘉宾。首先出现的第一组的青蛙乐队的风格呢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他们有一首作品，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无论是小朋友大朋友都很喜欢，三个字，小跳蛙。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进行现场的演唱，如果我们准备好的话，接下来就可以带着大家一起现在就出发了。 OK， 三二一，出发喽。 嘈杂，我像句没有人，像个力量，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那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mind, babyd行囊，现在就出发，寻找心中盛开的花，都现在就出发。现在就出发，我想去 生就完整。你若有人盛开，蝴蝶自拍。原始的笑容和纯净的想法，你也不需要为谁而虚假。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有三维鱼乐队、青蛙乐队、李伯宁。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欢迎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听到了两首非常夏天非常适合周末的歌曲，分别是来自于青蛙乐队的一首带着吉他去旅行，还有一首现在就出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们，欢迎今天的嘉宾青蛙乐队，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嗨大家好。哎，大家好， 你是谁 啊？我是青蛙乐队主唱彭军。 彭军，对，彭军呢？大家如果了解的话，会发现他其实一个很爱戴帽子的人。所以现在在我们直播间过程当中，我们戴的是包耳的耳机哦，帽子依然没有摘下来。 好，头发没有做。 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乐团的所有成员？因为由于我们这个场地有限啊，现在很多成员都是在自己的表演区的位置坐着。 现在等于说我们的鼓手蒋俊，对，然后贝斯杜杜。然后呢， 来来来，想打招呼打招呼，不要害羞。 大家好。 这耳机也听不见 啊。我是鼓手蒋俊。 鼓手蒋俊，除了鼓手蒋俊，然后还有我们的吉他手 Hello。 对，班子，你大声说话吧。 Hello Hello。 OK， 还有贝斯手 贝斯杜杜。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杜杜。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很多的歌曲，前面听了两首啊，带着吉他去旅行和现在就出发。你是一个很爱玩的人。 对，其实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两首歌都写的，其实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当时是一个跟着房车，然后去开了几万公里吧，而且刚好这个房车带的音乐表演车，所以我们乐队都在，所以大家一起玩的时候，我觉得比就是特别带着音乐一起玩的时候，比一个人去玩还更有趣一些。 简直太有缘分了呀。在2015年的时候，彭军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带着音乐去旅行。你知道缘分点在哪里？我周一到周五的节目的名字也叫做带着音乐去旅行。 那你们都 一模一样。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的歌曲，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那两首歌曲，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受到启发。 对对对对对，每次没有每次回来的时候，然后你会回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写一些东西。对， 哎，青蛙乐队呢也是一支很有意思的乐队，我们也可以理一下这个青蛙乐队的旅程哈。 对，就是很老的一支乐队。 有多老了嘞？ 我想那时候发片的时候应该是2002年吧， 2002年的时候开始， 就当我们还是小鲜肉的时候就发片了。 现在还是很鲜啊。鲜不鲜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就可以看到。那为什么叫青蛙乐队？是因为小青蛙那首歌曲吗？ 没有没有，其实本人我们先叫的青蛙乐队好吗？小跳蛙是这么多年之后自己才红了起来，大家就哦， 通过小跳蛙认识青蛙的人。对，青蛙其实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动物嘛，它就是小时候你看它是蝌蚪的样子，然后长大了以后突然就变成四只腿了，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动物，其实很像我当时来北京的感觉。 哦，嗯，怎么讲？ 因为我们来自于一个湖南湘西的一个小城市，对，然后突然来到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就是而且那个时代还没有网络， 嗯， 所以的话你听到很多音乐是你原来只听一种音乐，然后到了北京突然啊好多种音乐，就像一个很大的海洋， 那 你很茫然手错的像只蝌蚪。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取了以后大家一般一想到青蛙就会想到青蛙王子啊，而且当时说的青蛙恐龙啊，会想这些，很少人去想它其实本身青蛙是一个很独特的动物。 嗯，所以来到北京之后你们的风格发生了转变吗？有曾经迷茫彷徨过吗？ 会有转变的。 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所有曲目都是你们转变之后的样子？ 对，这个是，对，这个又转变了，这个转变，对。 原始的样子大概是哪种风格呢？ 其实 他说过了 ，对，那会儿更愤青一些吧，更愤青一些的。 好，他们感觉今天非常的有兴致，一会儿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现场来听一下，听一小段哈原始的音乐的面貌。好，刚才看我们直播的时候，朋友应该会发现，直播间当中一共坐了五个人，其中呢有一位漂亮的女生，从头到尾的就在旁边坐着， 对， 也不演奏， 安静的小时候， 对，也不演唱，她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波宁。 哎，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和彭军一起来演唱的一位歌手。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 啊， 对，但是当时我因为是在收歌，给别的歌手制作的收歌，然后就听到他发来的 demo。 啊， 我一听 demo， 这 demo 唱的不错呀。然后，但是我当时这是见人，我发现 demo 和人特别不一样。 哎，来，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啊，当时是因为胖。 我感觉这么柔美的一个声音，就倒是会有这么感觉。但是他真的是柏林的歌，就是他反正他唱的那些东西都是我特别我能打动我们 啊， 我很喜欢。 我们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的歌名，按照他这样的说法，我就理解了。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合作，听到这声音很好，见到本人以后就想到下面这首歌的歌名。算了，不了了之吧。接下来就是不了了之。不了了之这首作品是怎么诞生的？挺有意思的一首歌。 不了了之当时是我在帮一个朋友写歌，然后他发来一堆词，里面有一首这样的词，我就挑出来写了。因为当时是本来是想给一个电视剧中间做一个插曲，对，但后来就也没有用，但就出来了这首歌，然后大叔很喜欢。 听上去有一种冷冷的丧丧的气质，但是听完以后又会感觉有点暖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嗯， 对，我很喜欢。但后面就当了很多片子的片尾曲。 对。 嗯，那听起来是个什么样的风格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们现场为我们带来这首《不了了之》。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我们的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当然更加简单的方式呢是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好，稍后我们准备好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把这首他们合作的不了了之的作品送给各位。OK 吗？ 嘿。 所以属于刚刚排量要小是正常的是吧？ 对，是的，没有问题。不了了之，我们现场开始喽。这确定不是在乱弹吗？大家可能会很困惑。OK， 调整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作品，有一首作品的时间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小小调整，稍后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现在 OK 吗？不了了之，现在送给各位。 就这么不了了之，那一段爱情沉入

就像他们唱的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灰暗的时刻， 每个人都有灰暗的时刻，看光明在笼罩， 人来人往，车流不断，似乎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每个人都很快乐。但朋友，相信我，远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们其实都很孤单，发现的那些快乐都那么短暂。 总是因为有此起彼伏的变化，才更加的精彩有趣吧。Never give up， 跟随三文鱼乐队，迎着光的方向，让我们一起奋力奔跑。 我会向前跑，越过流言和嘲笑，继续寻找生命的闪耀。 OK， 周末的晚上不要那么深沉，无法真的去远行的我们，下面跟随青蛙乐队一起带着吉他去旅行吧。 带着吉他一起去旅行，看一看世界五颜六色，城里还有热血沸腾和年轻的心。 旅行的路上，哎，前面有一只青蛙，是小跳蛙啦。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有很多故事，很多音乐，我们一起跟随李伯宁唱着歌回到过去。欢迎今晚的三组嘉宾，三文鱼乐队、青蛙乐队、李伯宁。17: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下面马上就要带来我们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曲了。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前面呢，我们听到一位非常好听的女生带来了一首很好听的作品，叫做不了了之，当然也是有男生一块演唱。接下来就是纯粹的女生自己演唱的哦，这首歌曲叫做我们唱着歌回到过去，欢迎李伯宁。 放在阳光里，你决定了 开所有的期许，遗憾留下，悲伤留下，还有什么放不下？我们唱着歌回到过去，过去已经回不去，我们流着泪说好好的，好好的去珍惜。 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有三维鱼乐队、青蛙乐队、李伯宁。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欢迎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欢迎伯宁，刚才听到的非常舒服、非常干净的声音。我们唱着歌回到过去，也是一首老作品了哈。 啊，对， 2013年算是你的第一张 EP 当中的作品。 嗯，对。 嗯，当时是自己怎么样写出这首歌曲啊？ 其实这歌是大学的时候写的歌， 嗯， 就很多年了，其实。然后当时 文艺的一首歌，感 觉。对，当时送给朋友的，嗯。 是他伤感的时候。 对他伤感，然后也写了大概我们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回忆， 嗯， 然后里面的那个我们唱着歌回到过去，其实它是双重含义，就是我们唱着歌回到过去，因为过去回不去了嘛，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留作纪念，就是当时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一起吃散伙饭，所以当时唱周杰伦的回到过去，然后 现在又到了毕业季了。 对 我觉得眼下如果你要再挑选这毕业季适合听的歌曲的话，这首歌真的可以收入囊中。 嗯， 既有那种伤感的情绪，又有那种暖暖的这种感受。包括我们听了两首歌曲啊，不了了之和我们唱着歌回到过去，大家应该能够发现李伯宁的作品好像都是听起来空灵的，然后冷冷的，但是听完之后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这样的一个调性。 嗯，对，但周围人是这么说的，但我之前觉得是伤感的，我自己不知道会有暖暖的感觉。 哎，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由于时长有限，我们只能够听到两首作品、嗯、如果喜欢博宁的声音，喜欢他的作品的话，怎么样可以关注到你 啊？可以关注网易云音乐，然后直接搜李博宁就可以听得到、嗯、 我特别喜欢他在网易云音乐上的那个个人简介，四个字， 小事一件、 哦、 对，那是一首歌的名字 哦、 嗯，是一首歌的名字。 我以为就是你，也是代表你个人态度。 对对， 嗯，很酷。好，刚才我们听到了我们唱着歌回到过去，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跟刚才那首歌曲，从名字上来看是一种延续。歌名叫做《请在老去之前找到我》。OK， 欢迎青蛙乐队，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喽。三、二、一 ，OK。 斜的水边，可当我的青草地，双手合十的我，你是否看得见？在山谷的葡萄园，晴空之下的许愿，我迎着风唱歌，你是否听得见？请在老去之前找到我，对我说你爱我，永远陪在我的身边不离开我。若有一天从前失去，我只存在你怀里，那是我最后的归宿，直到时间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呢，青蛙乐队和李伯宁在我们前一小时节目当中还剩下最后一首 Uncle 曲目了。最后一首曲目呢，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首作品，非常俏皮的三个字，小跳蛙。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青蛙乐队和李伯宁现场带来他们的现场版本的小跳蛙，欢迎。 想就变成海洋，鼓的眼睛，大嘴巴，同样强的响亮。 给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上大洋。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小青蛙， 哩哩哩哩不烦。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哩哩哩哩哩不 烦。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秋 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离不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有三维鱼乐队、青蛙乐队、李伯宁。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欢迎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非常可爱的一首作品小跳蛙，欢迎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来宾，终于大家都有时间可以和大家打个招呼了。来来，我们挨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鼓手贾俊。 哎，鼓手贾俊。 大家好，我是贝斯杜杜。 嗯。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欢子。 嗯。还有伯宁。 啊哈喽，我是李伯宁。 还有彭军。嗯。这首小跳蛙是很可爱一首歌曲，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先听到的是彭军自己演唱的请在老去之前找到我。这首作品官方说法是你在2月14号那一天发的。 对对， 按理来说大家都应该想的是给一个特别的人，没有想到给的是一个特别的乐器。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没有，他其实当时我刚好今年买了一把古典吉他，然后呢本来这首歌我录的时候是一个就是民谣吉他吧，当时买来回去然后就自己就马上就把这个前奏给换成了那个古典吉他。 所以你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吗？ 其实也不算吧。 可能会有一种吃醋的心理了。 OK， 还有刚才我们听到前面那首小跳蛙非常受欢迎的一首作品，当时怎么想到这么可爱的一首作品呢？ 没有，它其实是本来是一个就是 为动画片做的吗？ 没有没有，最开始它是个啦啦啦啦啦，其实是我写给我侄女生日的歌曲，就是我侄女都是两岁，才两岁嘛，两岁她不会唱歌，但是我就把它采样，采了一个啦啦啦，那把它改成一个啦啦啦啦，当时是叫小气鬼，就是玩的一个，然后生日给他的。 所以一开始只有一段这样的小旋律，后来你编出来一首歌曲。 对对对，就是这段旋律。然后这段旋律以后，前面就是他的说话，小气鬼啊什么的那种玩的说话，我不跟你玩了这种的说话的。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想不到很多朋友听了就很可爱。然后最后呢，就是后面就帮一个儿童的一个品牌吧，然后就是选中这个啦啦啦。 录音室版本当中听到的是一个童声。 对对对，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的是伯宁的现场演唱嘛？ 对对对， 没有 录音室版本不是你哈， 不是我， 我还说哇，这声音变换的也太 那时候我两岁， 但是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整个人切换了一种状态，我觉得是一种跟前面两首不一样的活泼的状态。 对，没办法，因为要不然大家会说特别不开心，就会把自己调动起来。 也是为了能够给大家听到这个现场版本的一个小听吧，怎么样？现在感受还如何？唱了一个小时六首作品，没唱过瘾吧？ 对，我就反正对还挺开心的，因为我们后面叫大叔小熊嘛，叫大叔小熊，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有时候想唱歌的时候就一起玩个 live show 什么的，就会这样吧。 如果各位也没有听够他们的表演的话，欢迎大家之后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青蛙乐队。 对对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就是微博啊，或者是网易云发歌曲的地方就可以。 鼓手是不是有话要说？ 对，因为那个我们组了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组合叫大叔与小熊，就大叔呢就是蛙叔的意思，就是青蛙乐队大叔，因为他岁数最大嘛。然后小熊呢就是伯宁，然后呢鱼呢就是三维鱼，就是因为我们三个是三组艺人，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私下也是特别关系好，所以就组了一个这么一个战队吧。然后平时也去一些 live house， 去现场去 大家 就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战队了。 今年的话，我们准备 由于时间关系，现在只能说到这里。一会儿呢，三位鱼还会来，之后还有什么消息，及时的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大家等会儿见喽。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那天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帮你实现愿望。我们将邀请你来北京音乐广播，为父亲录下你最想说的话。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父亲”，报名参与录制有声家书，送给父亲一份值得收藏的礼物。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 程。我梦想学会让乐器。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纪录 片。我梦想1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愿与你一同用全新里程触及全新高度。我们的使命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对

青蛙 是小跳蛙啦。 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有很多故事，很多音乐，我们一起跟随李伯宁唱着歌回到过去。欢迎今晚的三组嘉宾，三文鱼乐队、青蛙乐队、李伯宁。各位想知道我们直播间有多优秀的话，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短短的五分钟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切换了另外一种全新的乐队。在接下来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听到三文鱼乐队、三维鱼乐队在节目当中进行现场演唱。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前一小时跟后一小时直播间当中的乐器这个编配也都不一样哟。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前面第一小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开始是带着吉他去旅行，那在后一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要去旅行咯。不过首先我们要一起跟随三维鱼乐队骄傲的飞行。18:07，欢迎三维鱼乐队骄傲的飞行来咯。现在送给各位。好，这作品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咯。 OK，我们还需要调整一下，这首作品 OK 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3、2、1。好，由于我们这个现在的设备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稍微的调整一下，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先来听一首作品。 书里走那些到西处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转，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 好了，任何的一个现场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的发生，有意外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精彩的回忆。接下来我们的骄傲的飞行已经准备好了，欢迎三维鱼乐队再度的出场。 明明远看不见，

忘记我，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你会不会想见我，再见我。 听三维鱼乐队的歌曲，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司机朋友们，开心归开心，然后就是摇头晃脑呀，包括这个跺脚啊，都是 OK 的，但是注意千万不要踩到油门哦，要控制车速。非常棒的一首作品，你会不会？接下来我觉得这样的情绪我们干脆就不要听了，好不好？我们直接带来第三首作品，唱完三首作品之后集中的跟大家聊一聊。 好的好的，好 OK。 第三首作品，刚才在反复的问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忘记我，不会啊，因为他一定会在某一个角落等待着你，所以接下来这首作品的歌名就叫做你一定在某个角落。各位可以把音量稍微开大一点点，欢迎三维乐队来吧。

好， 挨个的从左到右。 大家好，我是三文鱼乐队的贝斯手李宁。 贝斯手李宁。 大家好，我是主唱詹博。 我是吉他手欢子。 我是鼓手小川。 哎，欢迎各位，刚才听到的三首作品也是三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哈。先说一下三文鱼乐队，可能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是王欢和李宁组建的。 对。 然后你们俩当时怎么想的这个名字？ 当时吧，就是三维鱼，三维是什么呀？就是比较那种立体，啊、有一种空间感、抽象的感觉嘛。然后鱼就是比较跳跃、自由嘛。还有我们想做， 主要是因为他比较喜欢吃鱼，嗯、 喜欢吃海鲜， 最好是立体的鱼。 鱼啊、 这么随意就起好的这个乐团的名字。好，三维乐团呢也是成立了很多年了、哦。刚才我们听到的三首作品，其实这三首作品当中最早的一首应该是《你会不会》那一首。 三首中啊， 对， 最早的是 它是在2014年的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哈、啊。 对对对， 当时是为这个电影量身打造的，还是就先有这首歌曲，后来发现合适，然后收录过去的？ 这个、歌其实一开始我们创作的时候跟这个电影没什么关系，然后后来这个电影觉得这个歌挺贴的， 嗯、 所以觉得哎，这个、歌放在那个电影里面可以烘托出它那个电影那个情节嘛，所以用这首歌。 这首歌曲我觉得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洗脑，特别是反复的像卡带了一样，你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 复读机嘛，对吧？好多人那会儿说这歌复读机歌嘛，嗯。 这是第一首歌曲，第二首歌曲呢是《骄傲的飞行》。按照这样的年份来看的话，嗯、是第二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发的、啊。这首作品是很鼓舞人心的一首作品了， 嗯，然后励志吧， 对，比较励志， 励志的。 是跟乐团有关系的，还是纯粹想象出来的一个情景？ 就是、我们那个时期，就是、之前那个时期的时候，那些歌都偏励志一点， 就是、偏励志 对、 嗯， 那会儿。 为什么觉得有一种嫌弃的感觉？ 不是因为现在不太一样了，就现在我们就是更自我一点，就做的一些东西可能更表达自己的情绪什么的。 嗯哼， 就原来那个时期就是励志，就是 年龄段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第三首作品，你一定在某个角落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唱。 对， 这首歌曲呢，大家现在去网上去搜一搜哈，你搜不到。 没有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对， 太荣幸了呀，就把第一次给了我们，好，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这首作品是现在还没有编曲完， 就是 基本大框 样子，就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样子。 对， 这首作品呢是大大的城市当中小小的角落里面的一个安心。这个概念是怎么样想到的？ 这个应该是有 这个就是 跟故事，有个故事， 跟宠物有关系。 哦， 对，因为我有两只狗嘛， 嗯， 然后养了好多年，后来因为那个就生病嘛，就去世了。 嗯， 对，所以就我这歌是写给他们的。但每个人其实我觉得听的这个角度还有感受不一样，也不一定你听到就是跟宠物有关，也许你是跟爱情啊、跟亲情啊什么都有关系嘛，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听的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怎么理解它。 对对对， 就是这座大大的城市总会有一个角度是让你觉得非常安心的。 对对， 马上就可以听到这首作品了，是不是？ 快，很快，很快， 好的，今天我们请来了三维鱼乐队，在后一小时当中进行他们的表演，还有三首很棒的作品，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空港后花园，时代新坐标，孔雀城大成之作，空港尊荣耀发售。33万平城市公园，30000平 shopping mall， 42至59平精装入住，53526666。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永房证第2017050号。 六一亲子去哪里？乐都港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更有百余儿童品牌劲爆折扣等你来抢，不一样的儿童节就在乐多港。 Emoji 联盟集结啦，中国黄金获得 Emoji 授权，6月15日酷炫金饰趣味首发，当日到店购买 Emoji 产品即可砸金蛋，免单大奖等你来。潮流金饰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在处游荡在拥挤而陌生的城市，蜿蜒的路灯模糊了眼睛，有谁能替我指引方向？当我慢慢的失去最初的自己，我已经看不清，我渐渐的怀疑人生的轨迹，不过是逃离，有时漫步在海边看日落潮汐，一直到黑夜的来临，我望向远方那灯红酒绿，有谁能给我片刻安静？当我慢慢的失去最初的自己，我已经看不清，我渐渐的怀疑人生的轨迹，不过是一场逃离。最初的自己，我已经看不清，我渐渐的怀疑人生的轨迹，不过是一场逃离。 这场逃离注定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逃离喧嚣的城市，远离奔忙的工作。刚才听到的是三位乐队现场演唱的逃离，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有三维鱼乐队、青蛙乐队、李伯宁。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欢迎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好，逃离之前呢，我们可能还是一个小朋友，逃离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变成老男孩了。接下来这首作品呢叫做《光的方向》，也是电视剧《老男孩》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来，欢迎三维鱼乐队。 黑夜在笼罩无人的路，跳动的脚步依然孤独。当风吹动着带走每一个过客，瞬间消失在夜色，我会向前跑，朝着光的方向跑，抛开所有的喧嚣， 现在天还没有黑，还可以听着这首歌曲，真的是沿着光的方向去驾驶去奔跑。刚才在我们的片花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他们之前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比如说 I Wanna Fly、 城堡，还有刚才说的其实我们都很孤单。然后在听这个片花的时候，他们也在表示说，哎，这都是以前的作品，我们现在都很少去公开表演了。那他们现在演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前半小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你一定在某个角落是一首新作。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还有一首新作送给各位，这首新作叫做相拥的时刻，准备好了我们就带给各位，三二一，一起来相拥吧，欢迎三位乐队。 年少的时候，羞涩的笑容，他们属于我，享受着美好，每一个黎明，清澈的心灵，会记得昨夜的梦。疲惫的时候，试着听一听，点燃一盏灯，换一个天明，无数个黎明，因你而感动，你回来吗？ I miss you。 任时光沉淀，看岁月流转，某年的某天，秋收的花是冬中的梦。任时光沉淀，看岁月流转，某年的某天，秋收的花是冬中的梦。年少的时候，羞涩的笑容，他们属于我，享受着美好，每一个黎明，清澈的心灵，会记得昨夜的梦。疲惫的时候，试着听一听，点燃一盏灯，换一个天明，无数个黎明，因你而感动，与你相拥，在这美妙的时刻，任时光沉淀，看岁月流转，某年的某天，秋收的花是冬中的梦，任时光沉淀，看岁月流转，某年的某天，秋收的花是冬中的沉淀，看岁月流转，某年的某天，秋收的花是冬中的梦，任时光沉淀，看岁月流转，某年的某天，秋收的花是冬中的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连续听了三首作品，非常非常的嗨，再度的欢迎三维鱼乐队。今天非常难得，我们连续听了两首新作，这两首新作呢目前网上都没有，是第一次演唱，一个是你一定在某个角落，另外一首是相拥的时刻。所以我们用事实，用作品来说话好了。今年这张全新作品会在什么时候发？ 秋天吧， 秋天的时候， 10月份左右吧，可能 然后会是一整张十首歌曲， 对，十首， 因为他们上一张专辑已经是2013年的事情了， 好久了，好久了， 对，很久啊。然后风格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哈，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现在四个人编制，然后很多东西就是会更宽一点，包括一些电子的音乐啊什么的啊。 如果大家觉得充满期待的话，一方面我们期待一下到秋天的时候整张专辑面世，另一方面呢也是期待那个时候会在直播间当中再度的把十首作品完整的演唱给大家，然后再去好好的分析每首作品背后的故事哈。另外一点还是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前一个小时我们就要跟大家说的大叔与小熊，如果想要关注的话怎么关注嘞？ 哦，大叔与小熊现在那个我们还刚有这么一想法，然后准备的是不如就关注每个人的那个微博，然后我们将来有活动的话都会在每个微博会有体现， 是， 然后那个准备的是我们三个组嘛，三个组，然后我们准备最近啊，然后办个小型的那种party， 然后一块玩一玩啊。 三个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呈现的这三组，再度的跟大家重复一下，青蛙乐队，哎，小跳蛙没忘哈，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三维鱼乐队，以及非常好听的女生李博宁，大家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关注一下他们。非常感谢今天做客节目，带来非常棒的现场演出，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大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第一场室内乐演出，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关注哟。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工艺美术是技艺和材质的融合，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京工美集团旗下王府井工美大厦，美在生活，工美雕漆会集结雕漆工艺美术大师，促进非遗活态传承，让工艺美术走进千家万户。我是王府井工美大厦商场总经理白丽君，国企开放日我们真诚欢迎您走进王府井工美大厦，感受传统工艺之美。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套系电视免费看，166量后限量送，每月仅需166。存费还送1000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